路加福音第三章。凯撒提庇流执政第十五年，班却比拉多做犹太总督，黑若德做加利勒亚分封侯，他的兄弟腓力伯做伊图勒亚和特拉荷尼地方的分封侯，吕撒尼亚做阿比勒乃分封侯，亚纳斯和盖法做大司祭时，在荒野中有天主的话传给扎加利亚的儿子洛汉。他遂来走遍约旦河一带地方，宣讲悔改的洗礼，为得罪之赦。正如伊撒伊亚先知预言书上记载的，在荒野中有呼号者的声音，你们当预备上主的道路，修直他的途径。一切深谷要填满，一切山岳丘陵要铲平，弯曲的要修直，崎岖的要开成坦途，凡有血肉的都要看见天主的救援。于是他对那些前来要受他洗礼的群众说，毒蛇的种类，谁指教你们逃避那就要来的愤怒？那么结与悔改相称的果实吧。你们心里不要以为我们有亚巴兰为父，我给你们说，天主能从这些石头中给亚巴兰兴起子孙来。斧子已放到树根上了，凡不结好果子的树必被砍倒投入火中。群众向他说，那么我们该做什么呢？他答复他们说，有两件内衣的要分给那没有的，有食物的也应照样做。税吏也来受洗，并问他说，师父，我们该做什么呢？他向他们说，除给你们规定的以外，不要多征收。军人也问他说，我们该做什么呢？他向他们说，不要勒索人，也不要敲诈，对你们的粮饷应当知足。那时百姓都在期待墨西亚，为此人人心中推想，或许洛汉就是墨西亚。洛汉便向众人说道，我固然以水洗你们，但是比我强的一位要来，就是解他的鞋带我也不配，他要以圣神和火洗你们，木锨已放在他手中，他要扬净自己的禾场，把麦粒收在仓内，至于糠秕却要用不灭的火焚烧。他还讲了许多别的劝言，给百姓传报喜讯。分封侯黑若德却为了自己兄弟的妻子黑若迪亚，并为了黑若德本人所做的一切恶事受了洛汉的指责，又在一切的恶事上加了这一件，即把洛汉囚禁在监中。众百姓受洗后，耶稣也受了洗，当他祈祷时，天开了，圣神借着一个形象如同鸽子降在他上边，并有声音从天上说，你是我的爱子，我因你而喜悦。耶稣开始传教的时候大约30岁，人都以他为若瑟的儿子。若瑟是赫里的儿子，赫里是马塔特的儿子，马塔特是勒卫的儿子，勒卫是莫尔西的儿子，莫尔西是雅乃的儿子，雅乃是约瑟夫的儿子，约瑟夫 是马塔提亚的儿子，马塔提亚是阿摩斯的儿子，阿摩斯是纳洪的儿子，纳洪是厄斯里的儿子，厄斯里是纳格的儿子，纳格是马哈特的儿子，马哈特是马塔提亚的儿子，马塔提亚是十米的儿子，十米是约瑟黑的儿子，约瑟黑是约达的儿子，约达是约哈南的儿子，约哈南是勒撒的儿子，勒撒是泽鲁巴贝尔的儿子，泽鲁巴贝尔是沙尔提尔的儿子，沙尔提尔是乃黎的儿子，乃黎是莫尔西的儿子，莫尔西是阿迪的儿子，阿迪是科散的儿子，科散是厄尔马丹的儿子，厄尔马丹是厄尔的儿子，厄尔是耶稣的儿子，耶稣是厄里厄泽尔的儿子，厄里厄泽尔是约楞的儿子，约楞是马塔特的儿子，马塔特是勒卫的儿子，勒卫是西莫盎的儿子，西莫盎是犹达的儿子，犹达是约瑟夫的儿子，约瑟夫是约南的儿子，约南是厄尔雅金的儿子，厄尔雅金是莫勒阿的儿子，莫勒阿是门纳的儿子，门纳是马塔塔的儿子，马塔塔是纳唐的儿子，纳唐是达卫的儿子，达卫是叶瑟的儿子，叶瑟是敖贝德的儿子，敖贝德是波阿次的儿子，波阿次是撒拉的儿子，撒拉是纳赫雄的儿子，纳赫雄是阿米纳达布的儿子，阿米纳达布是阿德明的儿子，阿德明是阿尔乃的儿子，阿尔乃是赫兹隆的儿子，赫兹隆是培勒兹的儿子，培勒兹是犹大的儿子，犹大是雅各伯的儿子，雅各伯是伊撒格的儿子，伊撒格是亚巴郎的儿子，亚巴郎是特拉黑的儿子，特拉黑是纳荷尔的儿子，纳荷尔是色鲁格的儿子，色鲁格是勒武的儿子，勒武是培勒格的儿子，培勒格是厄贝尔的儿子，厄贝尔是舍拉的儿子，舍拉是克南的儿子，克南是阿帕格沙德的儿子，阿帕格沙德是闪的儿子，闪是诺厄的儿子，诺厄是拉莫克的儿子，拉莫克是莫图舍拉的儿子，莫图舍拉是哈诺克的儿子，哈诺克是耶勒德的儿子，耶勒德是马拉勒尔的儿子，马拉勒尔是克南的儿子，克南是厄诺士的儿子，厄诺士是舍特的儿子，舍特是亚当的儿子，亚当是天主的儿子。